着新的方向去远方，无论穿越多少高山，多少个驿站，打开窗是一片星光灿烂，迎着清晨散落的每一缕阳光，点点清晨的人还在唱着他的爱恋，感觉每时每刻每一瞬间的喜悦，能拥抱着你，想拥抱着一切，无论清晨散落的每一缕阳光，点点清晨的人还在唱着他的爱恋，感觉每时每刻每一瞬间的喜悦，能拥抱着你，想拥抱着一切，能拥抱着你，想拥抱着一切。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，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。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，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。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，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。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何处？人间四世匆匆留不住，何幸与你相识，余生不相逢。丝竹叶儿岁月如俗话当初，梦里醒酒秋声拂，雨如酥，千秋风流去，而今有谁人影，故有新交何欢无知音，川舟无限情，音律划过掌心，唯愿不负时光不负卿。是匆匆留不住，何惜与你相识，余生不相逢。丝竹月儿岁月如俗话当初，红泥新酒旧时拂，雨如酥，千秋风流去，而今有谁人影，不由心焦何欢无知音，转轴无限。